这首苏慧伦和杜德伟风靡一时的对唱情歌叫做《爱你让我勇敢》，它正是来自台湾的词人陈嘉丽的填词。在80年代就只身闯乐坛的音乐才女陈嘉丽，和很多喜爱音乐又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一起创造了很多的奇迹，而庾澄庆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在庾澄庆出道的80年代末，那个时候台湾流行的呢是像邓丽君那样的温软的情歌小调，而他喜欢的是饶舌音乐，所以他的两张专辑当时的销量几乎可以用惨淡来形容。到了89年，那个时候已经28岁的庾澄庆终于写出了一首改变他音乐人生的巅峰的作品，叫做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。这首歌他请来了当时已经非常成熟的填词人陈嘉丽来帮�忙，也在当时的台湾卖出了40万的惊人销量。后来庾澄庆正是唱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，一炮而红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其实很多人对自己的年纪那是讳莫如深，但是我想自信的人应该是不会的。就像张学友，当年在他50岁的时候，他偏偏用1/2个世纪来命名了他的巡回演唱会。他说，年龄其实就是一个注脚。那些年，张学友的名字被我们写在了卡带、CD， 还有很多和青春有关的回忆当中。我记得当年我有一个傻傻的男性的朋友就曾经问我说，有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让他去听张学友的《深海》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仔细听听陈嘉丽填词的第一句，你自然就会找到答案。 放下了姿态，句句都是爱，海水也沸腾起来。我把你藏得又藏，心影分不开，一天天渗透丝路血脉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。白天如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，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。爱情在心深处摇摆，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，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，别说你还置身事外。说你爱置身事外，暖暖风吹来，像温柔的爱，有黑夜偷偷记载。放下了姿态，句句都是爱， 海水也沸腾起来。 如今已经贵为歌神的张学友，其实在香港乐坛呢，有一个人的声音跟他非常非常的相似，但是在唱歌方面的境遇却是另一个世界。这个人就是郑中基。这是因为在1995年张学友到美国去录音的时候，郑中基也跟着一起去。他曾经得到张学友的御用监制欧丁玉的帮助，让他和张学友一起拜师学艺。因为师傅是一个人，所以教出来的徒弟呢也非常的相似。郑中基的父亲呢是金牌大风的老板郑东海，所以他人生的第一首歌也被放在了一个最春风得意的位置，那是张学友的一张划时代的国语大碟当中的一首合唱歌曲，叫做《左右为难》。这首歌让郑中基的歌唱事业一发不可收拾，所以呢后来他也单独发行了一张国语专辑。这首他的代表作《填词人》依然是陈嘉丽，《相思无用》。 我一腔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我相思。 是亲密，也感觉得 星星问我那颗最

轻快的节奏，却配的是一个忧伤的故事，这就是奇妙的陈嘉丽的填词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急急忙忙找旧钥匙的年轻人，他内心的反复和焦灼。因为这首歌非常的有画面感，所以呢，在九十年代他曾经风靡一时。有人说张信哲代表的就是周杰伦式青春的上一个青春。如果要相信在20岁上下的年轻人来普及张信哲是谁，好像有一些小小的困难。但是对于80年代的人来说，张信哲是永远的情歌王子，也是我们情窦初开时最清亮的抚慰。哪怕他的相貌平凡，哪怕他没有话题可以炒作，哪怕他的舞蹈笨拙的堪比广播体操，但是在揣着 Walkman 听着磁带的时光里，他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。有人说一部张信哲的编年史也是我们的青春的编年史。在张信哲的歌曲的履历当中，填词人陈嘉丽呢也奉献了很多的经典，除了那首《用情》还有刚刚的这首《找钥匙》之外，还有一首歌对张信哲本人来说也有着特别的意义，那就是动画片《宝莲灯》的主题曲《爱就一个字》。 守住了 坚持，但我为你孤注一掷，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身边的人勾起了相思，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爱暖， 在90年代那也许是 我管天上云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 新千年，它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陈嘉丽的音乐作品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唱歌的人呢，她的名字叫做陶晶莹。其实很多人对于她的第一印象呢，就是一个主持人。但是实际上，在早年，在1990年她出道的时候，则是以歌手的身份。那个时候他还有几张颇为口碑的作品，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，在90年发行的专辑，主打歌叫做《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》，而填词人正是陈嘉丽。 地方飞。